中走不出你托下烟圈，我与自己太乱，心太远，从不懂反击，只懂自怨，为何负担着你方可生存，越抱紧你你却越